《圣咏集》第136篇，请众感谢上主，因他宽仁，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。请众感谢众神中的真神，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。请众感谢万军中的大军，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。唯独他行了伟大的奇能，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。他以他的智慧创造天穹，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。他在诸水上将大地铺陈，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。他创造了极巨大的光明，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。他造了太阳在白昼照临，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。他造月与星使黑夜光明，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。他击杀了埃及国的首生，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。他领以色列走出埃及境，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。他伸出手臂施展了大能，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。他把红海的水从中剖分，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。他领以色列人海中步行，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。他淹没法郎军队与海心，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。他率领百姓在旷野绕行，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。他严惩了最强悍的国君，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。他击杀了极强盛的国君，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。他杀死了阿摩利王席宏，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。他杀死了敖格巴商之君，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。他将异民地使选民占领，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。他使己仆以色列人继承，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。他怀念了我们遭难的人，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。他就把我们脱离了仇人，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。他给一切的生灵供食品，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。请众感谢天主上居天庭，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。